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1931年9月18日，驻扎在沈阳的日本关东军 黄埔军校是国共合作的产物，中国共产党对 军校的建设， 中央统筹。 1949年4月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华北军区第20兵团打出了漂亮的太原战役。 大千世界，人生百态，拨开历史的迷雾，走进尘封的往事。欢迎收听《档案》。 一大秘密会场突有暗探闯入，这个所谓的租界包打听到底是谁？ 此人倒是没有像陈潭秋所形容的那样张弗鼠目。 中共一大转移南湖，船舱之中代表们因何又起争论？档案正在揭秘。这也许是在中共一大的历史中最广为人知的一段故事。根据档案记录的大会召开日期推算，这次变故应该发生在1921年7月30日。当天晚饭过后，约莫8点左右，中共一大的第6次会议刚刚召开，突然闯进来一个陌生人。代表们问他找谁，陌生人说找社联的王主席，之后又马上解释找错了，找错了，匆匆离开。 有关这一事件的经过和后果，在俄文版档案《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只有一句话的记录。有一个侦探闯进屋里，他道歉说走错了，但终究是我们不能开会。而至于社联、王主席等等细节，其实是出于一大代表陈潭秋的回忆录，而回忆录的原件同样被保存在18个箱子当中。据陈潭秋的回忆讲，闯进来的人身着长衫，张头鼠目。他所说的社联早在1年前就解散了，于是大家立即警觉起来，判断他是租界的包打听，于是赶紧分头散去。那么事情是否真的如此简单呢？这个闯进来的人到底是谁呢？此人的身份在解放之前就得到了确认，经过多方努力，我们找到了此人的证件。程子清，上海法租界巡捕房巡捕，刑事科政治组探长，侦探督察员，也就是照片当中的这位。从照片上看，此人倒是没有像陈潭秋所形容的那样张头鼠目，而观其身份，此人也绝非普通的包打听。督察员已经是法租界巡捕房很高的职位，而政治组探长这一头衔就更加透露出极度危险。 果然是来者不善，巡捕队竟然一下子冲过来了9个人。而中共一大代表中，李汉俊是住所主人，必须留下。陈公博是携妻子前来的上海，不便撤离，因此两个人就眼看着巡捕们用整整2个小时的时间翻箱倒柜，大肆搜查，把房间掀了个底儿朝天，最终无果，悻悻而去。好险啊！据陈公博的回忆，在这2个小时之间，他竟然抽了48支香烟，浑身被汗湿透。为什么会这么紧张呢？因为大家激烈争论的那份党纲草稿就放在边桌的抽屉里，只不过因为涂改太乱而被巡捕们漏掉了。 试想，如果一大代表们没有及时撤离，或者党纲草稿被巡捕搜走，恐怕中国共产党的历史都将被改写。躲开一场灾难，有惊无险，值得庆幸，但大会肯定是不能够再继续了。 那我想还冷吗？我在想，我不知道，我在高兴的时候，没想到我在高兴，我想还是多高兴，多高兴，就都在多高兴，高兴之所以 学生，高兴了至少有朋友，假使出真正出危险了，还可以做高兴的杀人大官，高兴杀人，高兴几个有名望的各种职位的也大职位啥，我们都可以敲弄来他们。 刚才的这段采访录制于1991年，接受采访的老人当时已经是93岁高龄了，他就是中共一大代表李达的夫人兼助手王惠物。会议召开期间，他担任着会务和保卫工作。而这一次他对于转移目标的建议，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那段脍炙人口的南湖传奇。中共一大最后一次会议召开的时间到目前没有定论，但基本可以确定的是，1921年7月31日，代表们陆续乘火车离开上海，前往嘉兴。南湖之上，王惠物已经租好了一艘丹加诺中号画舫，这艘画舫从此被称为红船。代表们登上红船，就在船舱中继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进程。但请注意，这次会议有几名代表没有参加，除李汉俊、陈公博留在上海之外，两名国际代表马林和尼克尔斯基由于担心太过引人注目，也没有跟随前来。为了确保安全，细心的王惠物特意准备了一副麻将以备不时之需，他自己则坐定船头，时刻留意着湖面上的动静。这次会议开了整整一天，直到天光渐暗，船舱中仍会传出激动的讨论和争辩。难道说代表们又出现了意见不一吗？而关于争论的焦点，我们还是要从这18箱国宝级的档案中去寻求答案，就是它，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档案编号第8卷第1件，共3页，每页横是21.3厘米，纵30.1厘米，字体为黑色俄文版本。对于这份文件，也有学者称之为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决议一共是6条，其中一半都与工人运动的具体工作相关。除此之外，决议的第2条涉及宣传，第6条涉及党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而引起代表们最激烈争论的是决议的第5条，对现有政党的态度。对现有的其他政党应采取独立的攻击的政策，在政治斗争中，在反对军阀主义和官僚制度的斗争中，在争取言论、出版、集会自由的斗争中，我们应始终站在完全独立的立场上，只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关系。而也正是这一条款，很快就将会出现巨大的变化。那天南湖红船中的会议一直开到夜里11点，在会议的最后一项议程中，代表们通过不记名投票选举陈独秀、张国焘、李达3人组成中央局，陈独秀任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随着船舱中传来共产党万岁、第三国际万岁、共产主义、人类的解放者万岁的轻声呼喊，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布结束。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从此，在古老落后的中国出现了完全新式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的、以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的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这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件。在中共党史的第1卷中，我们摘录下了这样的评价：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是在反动统治的白色恐怖下秘密举行的， 除了大会会场一度遭到帝国主义的暗探和巡捕的骚扰外，在社会上并没有引起多大注意，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但是就在这时，一个新的革命火种已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陈独秀珍贵手书传递出怎样的信息？ 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工作中到底花了多少钱呢？ 国家命运、民族前途路在何方？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二大上呐喊出怎样的誓言？档案正在揭秘。 1922年7月16日，上海成都路福德里625号，一座典型的石库门结构的普通民房门口，一位少妇抱着孩子缓缓踱步。这一切看上去都是那么的平常，但如果仔细观察，人们就会发现这位少妇的注意力好像并不在孩子身上。没错，正是我们之前讲到过的王惠悟，中共党员李达的夫人，中共一大转移南湖的建议者。1922年7月16日这天，王惠悟再次担任起了安全工作。在他身后的这间面积不足76平方米的住宅之内，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在召开。出席会议的代表一共12名，代表全国195名党员，他们是中央局委员陈独秀、张国焘、李达、上海代表杨明斋、北京代表罗章龙、山东代表王尽美、湖北代表许白浩、湖南代表蔡和森、广州代表谭平山、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代表李振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临时中央局代表施存统，另有一名代表姓名不详。会议由陈独秀主持，第一项内容代表中央局向大会做一年来的工作报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之后一年之间到底都做了哪些工作呢？到了该总结的时候了。就在二大召开以前，这份工作报告已经向共产国际进行了呈交。1957年，在从苏联接收回来的18箱密档中，这份报告也赫然在目。报告拟写于1922年6月30日，报告抬头有日期显示，其中1922和30为阿拉伯数字，6为罗马数字，估计是在共产国际保存期间由档案管理人员进行的标注。而在档案的落款处有这样的字样：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 T.S. 陈，即陈独秀英文名字的缩写。按照中共一大决议中制定的任务，报告当中对于组建工会、开展工农群众运动以及创办革命宣传刊物等等工作都进行了详尽和系统的总结。而从党的发展角度来说，这份报告中有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看点，也就是开篇现在的状况的 A 项，党员与党费。全国共产党员的数目，正如之前所提到的，已经从一大时的53名增加到二大召开前的195名。而至于党费，此处所指并非党员上交组织的费用，而是党的开销。那么在这一年中，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工作中到底花了多少钱呢？党费自1921年10月起至1922年6月止， 由中央机关支出17655元，收入之中国际携款16655元，自行募捐1000元。革命工作做了许多，但工作资金自筹部分只有6%。刚刚诞生的中国共产党实力确实还很薄弱，而文件当中所标明的国际携款正是共产国际的大力资助。这一现实不仅为中共二大所做出的一项重要决议打下了伏笔，同时更证明了关键一点：当时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工作与国际局势以及整个远东地区的革命事业都存在着紧密的联系。 中国共产党成立不到半年，国际国内局势都变得更加错综复杂。1921年11月召开的华盛顿会议上，帝国主义列强你争我抢，瓜分势力范围，从经济上、政治上加剧对中国的掠夺和控制。与此同时，由各路外国列强分别操纵的中国各派军阀之间抢夺地盘的纷争也更加激烈。1922年4-5月间，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中国政局再次陷于内争迭起、战乱绵延的境地。 中国向何处去？中华民族前途又在何方？在现实的斗争磨难中，中国共产党已经认识到，中国革命如果不首先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反对封建军阀的统治，国家就不能独立，人民就不能解放，也就更谈不到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理想。为了揭露帝国主义国家利用华盛顿会议进行侵略扩张的面目，号召远东各个被压迫民族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1922年1月21日至2月2日，共产国际针锋相对，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宫召开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中国也派出代表团参加。会议期间，列宁抱病接见了中国共产党代表团张国焘、中国国民党代表张秋白以及铁路工人代表邓培，畅谈中国革命。在会谈中，列宁希望国共两党实现合作，勉励中国工人阶级和革命群众加强团结，推动中国革命向前发展。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极大地启发了中国共产党人，通过理论和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一个大体上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纲领逐渐得以酝酿形成，并最终呈现在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中。还记得从苏联接收回来的18箱档案，由于情势危急以及没有公开发表等等原因而导致的中共一大文件缺失，曾让党的成立几近成谜。而中共二大通过的所有会议文件都留存有中文版本，但在此我们必须强调，仅存孤本。这又是一件国宝级的档案，中央档案馆为我们提供了这份文献。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就是这本牵引的小册子。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个私人藏章，张敬泉、任亚同志密藏。张敬泉又名张任亚，中共早期党员，1928年在赴莫斯科学习之前，他将一大批革命书刊和党的会议文件交于老家的父亲保管，其中就包括这本小册子。册页中一共收录了世界大事与中国共产党、国际帝国主义与中国和中国共产党，还有民主的联合阵线、共产党的组织章程、中国共产党党章等10个文件。此外还有一份文献也非常的珍贵，那就是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宣言。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宣言写道：中国共产党为工人和贫农的目前利益计，引导工人们帮助民主主义的革命运动，使工人和贫农与小资产阶级建立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 中国共产党为工人和贫农的利益在这个联合战线里奋斗的目标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这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明确地提出了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这个纲领完全符合中国的现实需要，为中国各民族人民的革命斗争指明了方向。原文的表达正是刚才念到的这一段，而在此我们更愿意和您分享一下宣言的结尾，至今读来仍令人热血沸腾。打倒军阀，打倒国际帝国主义，为和平而战，为自由而战，为独立而战，和平自由独立万岁，受压迫群众之解放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国际共产党万岁。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第一次骄傲地喊出中国共产党万岁的口号。随着中共二大胜利结束，中国共产党的建立正式完成。而为了贯彻党的民主革命纲领，大会决议通过，中国共产党正式加入第三国际，中国共产党为共产国际之中国支部。在中共二大通过的关于民主的联合战线的议决案中，提出联合全国一切革命党派，联合资产阶级民主派，组织民主的联合战线，并决定邀请国民党等革命团体举行联席会议，共商具体办法。这样就改变了党的一大文件中关于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联系的规定。而具体的联合方式究竟应该是怎样的呢？1922年7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身怀组织在这一问题上授予的尚方宝剑，乘船破浪，驶往中国。一件衬衫竟然决定了重大决策。杭州8月，中国共产党的特别会议上，什么议题引发激烈争论？ 看到密令，此前一直坚持反对国共党内合作的陈独秀，一下子沉默了。 现实争论，形势疑虑，前路决策。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做出怎样抉择？ 我们不应该害怕被资产阶级腐化，更不应该害怕加入到国民党中去。 革命之路坎坷重重，危急时刻，国共第一次合作到底如何形成？ 救国救民的思想在他们的血液中沸腾。 斗争中合作，合作中斗争，面对国民党内暗生逆流，中共四大上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又有着怎样的思考？ 中国的民族民主革命究竟是一场什么样的革命？革命的领导者究竟是谁？ 档案倾情推出。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档案栏目，欢迎您下次节目继续收听。 健康生活，幸福人生。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阳光茶园。 这是一档严肃的法治栏目，但是这里也会上演一幕幕让人感动的瞬间。有父子在狱中见面的相拥而泣， 谢谢您能来，能来看爸爸了。 有沉疴难愈的病人对爱情的渴望， 当二人把自己最短缺点然后暴露给对方呢，依然可以相拥入睡的话，我觉得这就是真爱吧。应该 有身陷囹圄的儿子对父母深深的自责， 喝酒像我那哥们似的人直接没了，有我父母怎么办？ 有管教民警对所管人员真诚的关怀， 我就把饭给他端过去了，我呀就替你儿女啊给你尽尽孝，我说我喂你吃吧，然后这老太太一下就哭了，咕噔一下跪那儿了。 今晚拍案，北京故事广播 FM95.4 AM603，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欢迎收听。 起消费观，不比不知道，一比吓一跳。周末的时候跟朋友